天是一年一度的中国记者节，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与北京科普发展中心共同发起的科学环保有问必答大型主题活动，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发布了环保创新探寻成果报告暨科学环保一百问详解，这也标志着北京电台科学环保有问必答大型主题活动圆满收官。作为本次活动的重点参与栏目之一，照亮新闻深处今天晚间将和您回顾科学环保有问必答活动半年来的成果，并邀请城市环境专家聊聊城市环境问题的解决之道。欢迎收听本期节目《科学环保有问必答之终极问答》。 新闻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100.6 20:20，和您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在周末的晚间咱们又见面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照亮新闻深处，我是本期的主持人玉龙。今天呢是2015年11月8号，我们先要和大家回顾一下科学史上的这一天有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发生了。应该说啊，在这一天第一张传真照片是诞生。在此之前呢，人类有了照片的时候啊，如果说想要别人看到这张照片，唯一的方法就是把这张照片呢送到他的面前，无论呢是腿着送过去还是坐着马车送过去，总而言之他看到的那张照片就是您拍的这张照片。但时间啊到了108年前的这一天，也就是1907年11月8号，第一张的传真照片诞生了。1907年的这一天，一位叫做阿瑟·科恩的教授成功的制造出了一种传真的电报，能够将照片呢以图像的方式传到远处。巴黎的画报包括伦敦的《明镜日报》立刻是购买了传真图片的专利，并且是马上用上了他们的报纸发行工作。在1907年11月8号，第一张照片从巴黎传到了伦敦。这张照片的面积呢是55×75公分，其中的人物是英国国王爱德华7世的照片。这张照片整个传递的时间呢耗时12分钟，它的路径是经过了海底电缆的传真。第二天呢，很多报纸的读者就看到了这张照片。从此之后呢，人类就开始利用电的方式来去传递照片。这科技发展到今天啊，如果我们想要传一张照片的话更是太方便了，拿出手机拍了照片，随便用微信或者其他的方式都能够在瞬间把您的照片传到另外一个人的手中。今儿我们在科学史上的这一天和大家回顾了第一张传真照片的诞生。今天是一年一度的中国记者节，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与北京科普发展中心共同发起的科学环保有问必答大型主题活动，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发布了环保创新探寻成果报告暨科学环保一百问详解，这也标志着北京电台科学环保有问必答大型主题活动圆满收官。作为本次活动的重点参与栏目之一，照亮新闻深处今天晚间将和您回顾科学环保有问必答活动半年来的成果，并邀请城市环境专家聊聊城市环境问题的解决之道。欢迎收听本期节目《科学环保有问必答之终极问答》。今天是11月8号，这可是个好日子呀。为什么这么说呢？主持人玉龙同样的身份呢也是记者，所以呢到了今天就特别开心，因为今儿呢是中国记者节。